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31集，去与不去。展昭比划了一下，皱眉。 就是说，第一个人是反手，第二个人是正手。 反手戳胸口吗？那多别扭。 用右手的确别扭，可如果是左手，那反手就舒服了。 就是这么回事。杀害菲尔和孔雀湖中比较早的一个死者的凶手是一个左撇子，而杀死飞月和另一位死者的凶手是惯用右手。 公孙的话说完，折影及时凑上来。 奎木是左撇子，魁星幽惯用右手。 众人都点头。结合那段曲子，怎么看宫里那些宫女被杀案件都是魁家人干的。 只要找到凶器就能确定凶手，虽然手法不一样，但是使用的凶器应该是同一把匕首。这把匕首的利刃十分薄，一色有血槽，另一色有鳞状的花纹，而最大的特点是在刀刃的前边有一个缺口。 看来罪证确凿，找到凶器就人赃并获，奎家父子一个都跑不了。 其余众人也点头。宫里死了那么多宫女，总算能严惩凶手了。梅天岭的心情更复杂了，那可是他的杀母仇人。赵普等傍晚的时候就跑去大理寺埋伏了。林业火稀里糊涂被抓走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据说是责任重大，反正是展昭给他安排的活。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留在开封府的房间里喝茶，他俩负责那个关在牢房里的黑衣人，不过他俩不用跑去盯梢，因为娇娇正在牢房里盯着呢。娇娇十分听话，白玉堂让他盯着那黑衣人，他就真的站在牢门外边不眨眼地盯着人家看。这场面其实在展昭和白玉堂看来都挺诡异的，好在别人都看不见。展昭正在剥一个炒白果，白玉堂在一旁拖着下巴看一块白玉，还不忘提醒展昭， 白果不能多吃，公孙说吃多了有毒。 长成这样叫人怎么多吃啊，包起来好费劲啊。 展昭跟一个圆滚滚的白果较劲儿，白玉堂放下玉佩，拖着下巴看着展昭，捏住一颗白果一使劲儿，白果就掉了，满桌子滚。展昭伸手抓，跟平日在院子里挠西瓜虫的猫咪姿势一致。 我刚才听赵普说。 白玉堂突然开了个话头，展昭抬眼看他。 说什么？ 他说赵真让香香藏起来的那块玉，香香给小四子了。 啊？就是传说中去万寿宫的方法吗？ 可能吧。那天崔成不是说就少了一块吗？ 感情在宫里啊？ 赵普没详细说，不过那块玉小四子让小梁子毁掉了。 嘿，你别说，小团子主意还挺正。 展昭失笑，白玉堂两根手指轻轻转着那枚白玉。 不过我师父好像有些纠结。 纠结什么？ 展昭终于把白果剥开了，咬了一口直吐舌头。 苦。 我师父是担心，虽然去万寿宫的方法毁了，但是门不是说开了吗？他们怕有人闯入，虽然门是不是真的开了也没人知道，只有妖王一个推测。 展昭将剩下半个白果给小五，小五嚼了嚼，吐着舌头跑出去喝水。展昭拍了拍手，显得无所谓。 开着就开着呗，我要是小四子，我也第一时间毁掉那玩意儿。 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师父今早听到之后就心事重重的，你外公也是。 外公和天尊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。 哎，想个法子劝他们一下吧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能不能别再操心了。 展昭见白玉堂手里拿着玉佩，明明是跟他说话，但是眼睛却是看着外边。展昭无奈，他也发现了，刚才英侯和天尊他们几个应该是刚刚走到门口，白玉堂是特地说给他们听的。门口，四个老头手里拿着包袱，似乎是想出院门，听到白玉堂说话，四人对视了一眼，搔了搔下巴。白玉堂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， 这万寿宫今天就算跑去炸尘了，难保他以后不再浮上来。这东西也不是这一百年里突然有的，都存在上千年了，天下人不也一样没死光吗？哪怕再存在一千年又怎么样，要他们几个操这份心啊。 院门外，天尊撇撇嘴，阴侯和无沙大师对视了一眼，腰长天抱着胳膊看其他人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天下大乱不挺好？你徒弟讲的有道理，不乱咱们就等死，乱了咱们就看热闹嘛。 切，小孩子懂个屁呀！ 白玉堂来气儿，还想接着说，展昭突然拍拍他手，指了指自己，表示猫爷来。白玉堂点头，就见展昭端起茶杯润了润嗓子。 天尊要是去了，你就烧光他珍藏的古玩字画。 啊！还是我外孙出息。 至于我外公呢，外公肯定不会去的。 确定？ 那是，他要是去了我就告诉我娘。 殷侯摸下巴也挺困惑，心说你告诉你娘有什么用。白玉堂也不解地看着展昭， 告诉你娘干嘛？ 我娘前阵子在跟我爹商量再生个闺女什么的，我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别生。 殷侯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天尊他们都瞄殷侯，那意思老鬼你不要被迷惑。可再看，就见殷侯僵在原地。什么万寿宫？不记得了，双眼那个亮啊。脸上的表情总结一下，就三个字儿：外孙女。 糟糕，被内部瓦解了。 那究竟去是不去啊？ 去哪里啊？ 四位老神仙正在展昭他们院门口纠结，就听身后传来声音，四人一回头什么都没看到，低头只见小四子抱着只小兔子站在他们身后，仰着脸看着他们手里的包袱。 尊尊，你们要出院门吗？不吃黄黄的寿酒了吗？ 那什么， 去哪里啊？ 去万寿宫。 腰长天蹲下来看小四子，殷侯踹了腰长天一脚，那意思你跟他说干嘛？小四子却是一歪头。 万寿宫。 嗯。 四人都点头。屋里，展昭拖着下巴生闷气，白玉堂也叹气，怎么说都不听啊，几个死心眼儿。小四子看了看四人，摇摇头。 万寿宫沉掉了呀。 又浮起来了，妖王信上说的。 对啊，可是浮起来之后又沉下去了呀，昨天刚刚沉掉，敲碎玉坠那个就沉下去了。 四人一愣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。 你怎么知道啊？ 我看到了呀，我昨晚梦到妖王了，他说让我给你们带个话。 小四子抱着小兔子往里走，边走边摆了摆手，四人都站在门口瞧着往里走的小四子。 什么话？ 你们几个就不能出息点啊？我说什么你们都信，傻不傻？ 小四子边走边嘟囔了一句，四个老头愣在门口，最后愤愤扔了包袱，管他什么万寿宫啊，去太白局喝酒。小四子进了院子之后停下脚步，回头见四个老头都走了，就跑到院门口看，发现包袱都在，笑眯眯回头，正撞上展昭。展昭将他抱起来。 万寿宫真的塌了？ 不晓得呢。 那你梦见妖王？ 没有啊。 那你刚才？ 刚刚九九出门前看到瑶瑶在收拾包袱，就叫我来跟他们说这些话呢。 小四子笑眯眯，展昭和白玉堂叹气。啊，果然还是赵普精明，不愧是长胜将军。正这时，白玉堂突然一拽展昭：“ 娇娇那边有动静了。 展昭赶紧将小四子放下给小五，跟着白玉堂往牢房的方向跑去。娇娇是负责盯着牢房里的黑衣人的，而这个黑衣人所在的牢房，展昭等人做了一点手脚。展昭请看守牢房的狱卒们演了一场戏。先是那个管钥匙的狱卒十分不安地走来走去，这时另一个狱卒跑了进来，跟他说他媳妇儿生了。于是那狱卒开心地将钥匙往桌上一放就跑了，而那个黑衣人就趁机用自己的腰带将钥匙勾了过来逃跑。黑衣人成功脱逃，却不知娇娇都瞪了他半天了，这会儿就跟在他身后飘着呢。展昭和白玉堂跟着娇娇一直走，越走越觉得有门，因为他去的方向正是之前他们暗中找到的崔城藏匿的山洞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